牵着你啊，在我左手，甜蜜在你右手。我们的爱情像风筝，飞向安静而自由，幸福就在心中，无论是谁也夺不走， 谁也夺不走。 烦恼抛在脑后，我们一起奔向自由。我多想天天和你做白日梦，我多想天天紧抱你在怀中，天天天在你左右，我们手牵手到永久。我多想骑着单车带你漫游，穿梭在树林的身影多自由，甜蜜的放在心中，烦恼的抛在脑后，我的想象都不失控。总是喜欢你躺在我胸口，紧张莫名难用，我们的默契还依旧，好得让别人嫉妒，幸福就在心中，无论是谁也夺不走，想自由。我多想天天和你做白日梦，我多想紧紧紧抱你在怀中，天天贴在你左右，天天天和你厮守，我们手牵手到永久。我多想骑着单车带有你漫游，穿梭在树林的身影多自由，甜蜜的放在心中，烦恼的抛在脑后，我的想象都不失控。甜蜜的放在心中，烦恼的抛在脑后，我的想象都不失控。